大家好啊！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到啦。今日我哋请到阿笋哥翻嚟嘅。 喂，大家好啊！ 喂，笋哥你好啊，好耐冇见你啦。上次阿牛医生话你喺我屋企屙毒屎喎，屌！ 咁捻大镬，佢讲咩啊？ 喺你喺我屋企你屙毒屎，佢今次阿笋哥冇屙毒屎先走咧，咁样。 我未啊，未啊。 你点解屙啊？ 都喺阿狗护士屋企屙屎好鸠麻烦嘅，要喷空气清新剂嘅啫。 喂，睇下，屌你老味，我真系。 系啦，个人卫生系需要注重。 啊，唔系我话俾你听，我试过上过一个女仔屋企，真人真事啊。 吓、啊，即系个厕所有笪屎咁样啊？有条卫生巾未抌。 呢啲都算小事，入到你唔敢屙。 咁核突。 哇，臭卵到啊！ 哦，咁系，即系讲真，女仔个厕所臭其实唔系好接受。 唔系。即是一个女仔，你见佢间屋污嘢到你根本连入屋嘅意图都冇啊！好捻老实讲，嗰个女仔嚟到我屋企，哇！乜你屋企咁整齐？我真系就话阿姐，你屋企乱到乱晒家人，仲有不但止，哇！烂捻沓到屌，老母啲杯面盒啊走坏掉，屌！即系哇！即系你讲嗰度系乱葬岗或者系垃圾诶堆填区，仲恰当。 好多女仔都系咁样。 唉、哎，好捻得人惊啊！真系。 不过我今日翻我哋今日嘅题材，我今日想讲下咩咧？其实我哋好多听众都系中五毕业生，或者系读紧书嘅。 系。 可能今日都得罪大家。我想讲个题目叫做探废柴。 系。 啊，不过曾几何时，我同你都系一个废柴，系咪咧？ 喂，我都幾廢㗎，因為我讀中學嘅時候，好老實講，又唔搞事，又唔打交，又唔搞事，又唔鍾意扮有型嗰啲咁啊，成個碌柒咁樣樣，咁啊，先生梗係唔鍾意我啦嚇。咁啊，當然有啲同學仔又扮下有型啊，嗰啲先生就會即係捉咗先生嘅 attention seeking 啊，即係 attention seeking 咗，捉咗先生 attention， 嗰啲咪覺得有型啲咯。咁啊，嗰啲冇咁廢咯，我就廢啲咯。 不過同一件事，我想講下咩咧？其實係咁嘅，我琴晚同我老友去咗披薩度食飯。 男定女嚟嘅？ 男仔嚟嘅。咁啊，佢啊啱啱個朋友啦，轉咗新工去教書咁樣。咁咧佢話：琴日呢個唔係前日喺學校，個學生同佢講：我屌你個老母啊！咁樣。 係嘛？女定仔啊？嗰條。 你聽曬佢講先。跟住然後咧，咁啊，大家覺得即係都好驚奇啦嚇，點解會 係無啦啦屌佢老母嘅？ 我唔係佢個，因為咧個我個朋友咧就見到佢課室咧已經喺度爆緊粗啦。 係。 咁然後咧就俾我朋友叫緊出嚟。 係。 跟住然後咧，我朋友係男仔，大隻嘅。 係。 即係都係有翻咁上下 size， 有翻。 哦，即係有上件頭嘅。 係啦，有件頭嘅。跟住然後咧，一出到嚟，俾學生，我屌你個老母啊！ 咁 樣啦。我朋友咁佢點都係個老師啊。即係根據學校嘅規矩，你必須要懲戒佢嘅。 啱啊啱。 咁啊，佢又同佢講，佢話：嗱，我而家俾個機會你，你喺同我道歉。佢話：頭先咧，我同啲朋友傾偈，你無啦叫我出嚟咧，而家我就好撚興。 係 嚇，阿 Sir， 唔好意思，我屌你個老母。 哇，唔係啊，又講一次屌老母。 即係好神奇嗱，即係咧，我諗係我今年廿零三十歲，即 係 三十歲都近啦。我嗰個年代咧，完全係想像唔到咧，可以有件咁嘅事發生。重要 係。 讲屌人老母嗰、那个系一个中二嘅女学生。 哇！你应该叫你个老友唔系嗱，我而家惩罚你，我唔屌你老母，我屌你。你应该叫埋老母嚟，屌你埋老母咁样啊！ 即系我觉得，即系你其实在于我嚟讲咧，其实好神奇嘅。 哇！你哥神奇啊，阿笋哥，我暂断你笑到歌病得唔得？ 好好，请讲。 我话俾你听， 你都成日暂断我歌病。 我当年咧读中学嘅时候咧，读嗰啲渔民子弟学校啊，学校门口咧成日聚集啲黑社会喺度啊。咁我哋好多啲同學咧，因為嗰啲漁民子弟咧都係啲黑社會，即係做咗漁民都唔乜好人啦、 啊。 點講啲魚攣，做 魚 攣嗰啲啊，魚攣啊，魚攣嗰啲子弟啊，真唔係好人嚟啊。咁你屌老母咧已經成日聽噶啦，我話俾你聽，試過有啲咩咧，攞碌棍衝入學校劈友，真㗎，唔係講笑，指住老師冇撚喐，咁啊，個老師真唔撚喐。到我讀工業學院仲撚搞笑，我話俾你聽，讀工業學院咧。我哋你知工業學院人口複雜啊，啲撚樣咪喺飯堂聚到咯。試過啲阿 Sir 嚟冚到，你知唔知發生咩事啊？個阿 Sir 一行埋嚟，個學生咧就即係嗰學生根本上唔係學生嚟嘅，中三俾人掟出校，冇學校肯收，之後咧就掛緊啷啷，即係個身個真係衰咗啲嘢，就要你去讀書，但係又未夠稱，咁啊讀工業學院咯，監生捱咗幾年，一行埋兜巴車落個阿 Sir 度。幾撚搞笑啊！揸龍掌翻學啊！屌你成個大笑咁撚樣啊！ 咁撚大鑊！ 唔係講笑啊！之後仲有一單仲搞笑啊！因為呢啲聚賭事件咧，牽涉咧就太多金錢瓜葛，咁咧學校就報警，報警就拉唔撚到人啦、啊。咁佢話：我哋我哋聚埋玩啤牌，冇玩錢㗎，又冇數字，又冇成。咁咧，卒之咧就發生咩事咧？夜晚黑翻學，因為我哋嗰啲學校全日制㗎，有時夜晚黑要翻學㗎。 哦，係咁 嘅。係啊，咁發生咩事咧？ 十幾個大漢揸住上流通入學校嗰個房門班房門，縮撚住道門斬人。係啊，斬撚完人咪搏撚翻道門斬撚咗佢。 哦， 屌你老味幾撚堅啊！ 我聽啊，即係呢件事咧，其實都未完嘅，未講完。咁啊，古仔咧，咁我都要繼續啦。 係。 咁後來咧，就個女學生咧， 啊， 就話即係佢啊。他就報警啦， 是 報警做什麼呢？他就說呢，就啊不是，他不是報警， 啊， 他呢就我的朋友他突然間收到電話， 是 說個女學生被人毆打， 不是吧， 然後呢 是的，非禮啊， 那我朋友騰騰曬雞啦，就是那個女學生的媽媽的弟弟， 即是舅父， 舅父，舅父， 舅 父，舅父，他舅父打電話來，誰毆打我外甥女啊， 啊， 跟著呢，然後呢就說叫他走出來，我找人圍緊咗間學校去，點下巡下咁樣啦，咳一咳啦咁樣啦，咁你唔知佢堅定流，但係總之就講咗以下呢番説話啦。個朋友心裏面好慌張啦，屌阿媽唔係啊， 啱啱我教書嘅啫，唔係估嚇啊大佬。 我哋換過個對白，我嚟揾食啫。 啱啱， 你都唔好咁搞我啦。 啱啱。 咁後來另外一個有經驗啲阿 Sir 咧就話：嗱，冇事，你個女又冇俾人，你個侄女冇俾人扭打，佢而家喺度食緊飯。後來呢就叫佢過嚟傾下啦，咁啊雖然話佢個舅父呢係一個黑社會，但係大家其實呢都係講道理嘅，始終都係以和諧為主嘛，我哋社會而家欠缺咗係咩， 和諧啊，屌你睇而家屌你老咩網上新聞應知啦， 開片都係始終開片都係要錢啊， 咁啊 所以大家計個代角都係坐低傾下，發咗啖淚氣咪算囉， 啱啊， 咁然後呢就點傾呢，咁就話原來後來就查到呢，原來係嗰個女個媽就拍咗丸仔， 哇！ 咁然後咧個頭揈揈，即係咧，然後唔撚知糊裡糊塗咁打電話個細佬，然後亂鳩噏一通，咁啊，即係可能係有啲幻覺啊，於是又以下咁嘅誤會出嚟啦。咁啊，個朋友咧就覺得，哎呀，好撚困苦。咁琴日傾到最後，咁啊，佢即係其實佢本身係一個冇乜教育熱誠嘅人嚟嘅，咁但係佢就係覺得，哎，而家做教書，大家知啦，人工高嘛，咁啊，一個普普通通嘅老師都賺20,000零幾蚊人工啦。你諗下一個大學生點可以有咁嘅價錢咧？ 啱啊啱， 收唔到噶嘛，係咪先？咁於是乎咧就去教書咯。咁但係佢琴日臨走嘅時候，佢直頭即係心裏邊都懷住怨恨，想講一句：，唉，呢啲撚樣真係死撚曬佢算數。 唉，咁又唔應該啦！我話俾你聽，當年我教工業學院有一個人好堅。我唔記得嗰教係叫咩號嚇，嗱教我工業學院曾經有一個教書先生，真係好堅。咁我唔記得有一隻皇家，佢係英國皇家軍艦上邊嘅中國人嘅一個 team 嘅工程師，即係個 team head 啊，工程師。因為個艦上邊有好多個 team 噶嘛，佢係其中一個嘅 team head。 佢應該係唔係幾如意啊？過咗嚟教書啊？ 唔係退休過嚟教啊？ 哦、okay. 啊，佢退休噶啦。咁啊，佢喺唔知邊隻皇家軍艦上邊教，即係做嘅。佢有打福克蘭戰役，因為當佢好細個已經去咗英國噶啦。咁佢係英國軍人嚟嘅，直頭係英國嗰啲海軍陸戰隊，就唔係話華籍英兵之類。佢教我哋書堅啊，冇人敢出聲。我話俾你聽，試過有啲撚樣玩嘢，乜嘢老坑？佢直頭執住個僆仔個心口。我而家剝啊我件衫，同你隻抽。佢真係咁講喎。 嚇！ 咁個僆仔諗住丟你老尾，你當我漏㗎？咁個僆仔真係同佢抽。咁我哋喺工場上面做嘢㗎嘛。咁啲人梗係圍個圈睇啦。我唔信嗰個成日抽啊！屌你！個僆仔一出手，即刻俾佢用個arm lock lock 住 ，lock 住唔喐得，真係 lock 住唔喐得。 arm lock 係咪即係後邊 lock？ 唔係啊！佢直頭將你隻手唔知點樣扭， 即係嗰啲咁樣。 係啊，一 lock 住咗。咁我哋就哇 Sir 打人啦 ，Sir 打人啦咁樣叫，哎呀 Sir 打人，跟住撚樣企喺我前面，俾佢升撚咗兩巴。之後咧，成班就以後唔夠撚膽出聲。到有一次，我哋去同啲鬼仔踢足球，咁咧嗰陣時喺銀禧嗰度咧，我哋讀居學院戇鳩鳩，就係同啲鬼仔踢足球。 我成日聽人講話銀禧係邊度咧？ 銀禧啊，喺嗰個第一城附近嘅咧。銀禧花園嗰度啊，咁有個足球場噶嘛， 即係同金禧冇關 嘅，冇關嘅。咁咧銀禧花園嗰度有足球場，咁咧就俾鬼仔霸咗，因為第一城嗰個鬼仔啊，咁我哋係踢足球咁俾鬼仔蝦，咁咧就唉唔打啦，翻學校咁啊俾個阿 Sir 撞咗，耶做乜撚嘢翻嚟啊成班豬閪咁，佢真係講粗口，啲粗口好流利啊，冇啊俾鬼仔圍住喺嗰度冇得打。我帶隊打柒啲鬼仔喎，唔係嘛？阿 Sir 帶隊劈友佬喺度去啦，咁啊去撚到附近喎，我就諗住 真人真事， 執啲棍啦，唔好執啲圓嘅，執啲方嘅。我話點解啊？方嗰啲食撚住佢手嘛，圓嗰佢一射就射撚到啦。 阿 Sir 帶隊劈鬼仔。我告訴你，那個老坑六十歲左右，真的六十歲，那些身手很敏捷，還有那個身形完全不像六十歲，即是像四十多歲那些，因為他當兵。 謝賢也 不是六啦。哦，他 fit 過謝賢。 哈 哈。他 fit 過謝賢，因為他真的當兵啊，以前。咁咧試過有一次咧，咁喺即係有個新插班嘅，即係佢教我哋喺工場上面做嗰啲工件嘅嘢。個僆仔玩嘢，咁咧一個嗰啲錯啊，就劈落件工件度劈撚斷嗰把錯，砰一聲，屌你老母！呢啲都唔係人做，你知唔知我阿 Sir 做乜撚嘢？揸撚住佢斷撚咗一截錯，一拍拍落佢個頭度，屌你個老母啊！佢唔穿到撚嘢喎，屌佢個老母啊！ 點講咧？即係呢個 佢咧真係以暴易暴啊！話俾你聽。 我想問就係、是、其實嗱呢、這個即係有時你打人都有兩個原因啦、 啊， 有一啲咧就係為咗報復。另外一個咧就係為咗愛嘛，即係佢係想你去改變，於是乎咧我就因為 佢冇手段去到改變你，係用最直接嘅手段大打。 佢個目標係咪咁咧？ 佢梗係唔係啦，發泄都揾你。 哦，即係純粹發泄。 純粹發泄㗎、哦，即係佢完全軍管嗰種方法嚟。 佢唔係，但係佢有冇其實你喺佢身上邊有冇學到啲乜嘢咧？ 學到狼。 咁但係喺課內嘅知識，佢根本教唔。 唔係，佢課內好堅啲嘢，好堅。 哦，即係其實。 他因為做了咁多年，即係喺架船度啊，喺好冇架餐嘅情況之下，喂大家你等一陣，咁呢個喺唔係我真係唔聽啦電話，咁喺好冇呢個即係資源嘅情況之下咧，咁佢就 教會不會是狗婆啊， 狗婆唔係狗婆嚟嘅，可能牛醫生咧屌，唔係咁咧佢咧就喺因為喺軍艦上面好冇資源，咁佢又負責成添嗰啲嘅裝嵌，所以佢教我哋嗰啲工件上面嘅嘢係好堅嘅，即係係用好多好懶嘅方法，但係做到最出色嘅嘢出嚟嘅、嗯，即係佢 即係可唔可以咁講咧？其實呢個人其實佢已經去到咁嘅年紀，又冇需要再話呃飯食啦。 冇啊，佢根本喺度過日子啫嘛，佢退隱咗休冇嘢做先嚟教書嘅。 即係其實你覺得佢其實呢個人其實都有教學嘅熱誠嘅，即係佢希望去教識你哋一啲嘢。 啊，係希望教識你哋一啲， 即係希望將自己嘅 有啲嘢係轉， 即係佢係想傳授出嚟嘅。 半啦，一半啦、嗯嗯，一半都係呃飯食噶。 但係有冇啲學生係俾佢即係譬如話，你有時睇下嗰啲警匪片，你會見到黃秋生嗰啲角色。他本身是一個很惡的教官的、 啊、 但是呢其實呢在心裏面呢 沒有的，他叫你呃飯吃的嘛，這些狗嗨他踩了嗨崩放了學，你不能見到他、嗯、他上次帶我們去劈鬼仔那件事，打鬼仔那件事，因為他想要喝醉酒了，可能 哦這樣 是啊，即是他想要經常都是這樣 的。其實除了在這個教育生涯裏面遇到過一個這樣的老師之外，其實你有沒有遇過一些老師呢在你那些、啊、即五六七三的學校裏面曾經真的感動過一小撮人的呢？ 有一個 他有什麼把炮可以 stop 了你這班這樣的禽獸呢，將他人間蒸發。 我告訴你，那我那時讀書呢有一班同學仔呢、就是、他們就不做任何事，就是搞破壞，即是怎樣搞破壞呢，拆窗口啊、 我的朋友說、他回了一個月學，警察來了四次， 屌你， 然後好笑、他說今晚他下個禮拜入 camp、帶啲學生入去入 camp、 邊夠膽嘛、啊？啲學生帶大麻揈頭去食啊！ 係啦，佢就同啲學生講，即係你譬如一般學校，即係你最多都叫啲學生唔好帶煙仔咁樣。佢話：嗱，你哋入去咧就唔好帶軟性毒品，因為帶咗入去嘅話咧，我哋即係佢哋又唔係我哋學校啊，我哋學校咧就可能咧都會自己處理，但係咧出邊咧就會一定報警嘅喎、所以咧學生咧千祈就唔好帶軟仔翻學啦，即係可以係咁，即係喺我個即係可能我真係好有限，即係我始終都係嚇、即係住屯門啦、即係一般嚟講啲人都係純品啲嘅， 唔係話屯門啲人純品。 我又真係，我以前都係讀 band 翻學校，我真係未見過，真係好爛好爛嘅。 我哋嗰陣時試過，我見過有個同學個書包咪塞埋把刀仔咯。 嚇、啊！真係㗎，學生啫。 唔係，我哋篤人㗎，放學咪攞嚟斬人咯，真係㗎。係啊，唔係講笑啊。呢啲成日見啦，屌嘅時候大埔日日斬人斬幾鑊啦，屌，真係唔係講笑啊。不過嗱，好老實講， 我想知道，想聽翻你頭先講嗰個令到你哋有改變 嘅 老師。 嗱，嗰個 Miss 嚟嘅，佢咧啱啱喺大學學院畢業。 好大波嘅。 唔係，個樣好平庸，但係佢嗰種愛心咧，我哋嗰陣時咧係全級嘅垃圾之班，即係真係啲垃圾嚟。 垃圾王， 垃圾王，即係啲成績係差撚到好緊要，但係佢用嗰種愛心就係得閒帶你哋去旅行，知道你哋讀唔成書，不如一齊玩一下啦。咁一齊去即係燒下嘢食啊，一齊去。 屌你都冇錢點玩 ？Miss 請㗎。 俾曬 啊！唔係 ，Miss 出一半咯。譬如嗱，我哋真係冇錢嗰陣時去燒嘢食，買雞翼 Miss 出一半㗎。咁嗰陣時佢啱啱答畢，我哋覺得佢好 nice 好和蔼。Even 學校有一個，即係我哋班有一個黑社會之王，即係佢因為超靈讀書㗎啦，即係已經係打家劫舍嗰啲人。 Miss 一叫去旅行，成只貓仔咁跟住去，粗口唔講一句。平時咧，哇！屌你老母，學校班房照食煙嘅仆街，係啊，班房照食煙佢，即係都係咁樣嘅。嗰個 Miss 嗰種愛心係好令人尊敬嘅，即係佢明知你哋都讀唔到書啦，佢又唔會逼你去讀書，明知你哋係垃圾，不如希望一齊去玩嘅時候令到你感化下你啦。咁一齊去玩嘅時候好開心，嗰陣時成班同學咧，差唔多100%出席㗎。佢一話去旅行嘅話，係佢自己私人帶我哋去㗎，因為我哋。鄉下仔嗰陣時未去過赤柱，赤柱正灘咁撚遠，邊去過啊？冇車錢啊嘛，大佬有車錢都唔識去啦。嗰陣時 Miss 咪帶我哋去咯，好開心，成班人玩得真係好開心。即係嗰個日子係我讀中學裏面最難忘嘅，差唔多。 好神奇喎！即係其實你都相信人係可以俾另外一啲人感化。 某一刻鐘啊，你唔好諗住感化好撚耐啊，一陣嘅咋。 嚇！即係好快，其實呢個人又俾你哋蒸發咗。 係啊， 即係亦都係唔聽佢講。 唔係一陣咯，你同佢玩嘅時候，我哋都聽下佢知第一嘅，同埋佢有時同我哋講，我哋都有時聽佢知第一嘅，真係。但你話係咪真係 100% 聽？梗係唔係啦，屌人啊咁噶啦！ 其實都好搞笑喎，即係同大家講下，其實筍哥我以前都教過書。 咩？你教過書嘅咩？ 我教過書，我教嗰啲 有冇非禮受女啊？ 啊！我好想嘅，其實 我都想喎、啊。我成日諗住發達開私校，就係、是、開嗰啲屌你老尾女校，哇！屌你老大是非禮啊，強姦啊嗰啲。 梗係開 model agency 啦！ 屌老得滯嗰啲，我想玩啲10歲啊、8歲啊、7歲嗰啲靚妹咧。 喂，你睇你講嗰個投訴啊！ 屌你老味，亂同癖啊！ 但係我以前教書嘅時候咧，我教咩咧？我教嗰啲麥嘟進課程嗰啲啦。 咩？哦，藝乜？ 係啊，藝乜？ 哦，藝乜？ 屌你！即係我以前教嗰啲藝嘟課程咁樣。咁啊，係啊，教 multimedia 咁樣。咁嗰時候教，咁你知啦，讀得藝乜嗰啲，你一係就唔係3-3-5-6，你讀唔撚到書㗎啦。送你過嚟，即係嚟到嘅時候本身就已經係唔掂嘅。咁我嗰時候上堂，其實 in fact 咧初頭我係用咗大部分嘅時間去管理個秩序。咁但係後來都，即係 覺得閪你個閪崩照講啦， 即係佢哋唔係直頭唔講咯，即係同佢講第二啲嘢咯。咁然後其實啲學生可能真正有興趣嘅咧，就係佢哋因為同個社會好近啦，開始可能即係剔完我 course， 第二日就出咗去做緊 Pizza Hut 啊、麥當勞。其實好多演本身已經係做緊嘢啦。佢哋就最想知，出去嘅時候咧，做嘢點樣對人有防範啊？點樣對人冇咁多嘅信任啊？小心啲咩人啊？邊啲人係會幫到自己啊？即係似乎咧係對即係正所謂係職場嘅格鬥技巧啊，佢有興趣呢啲嘢咯。所以我哋個節目先咁撚多人聽。 啱啊！ 所以嗰時候我上堂咧就即係講影相 video 嗰啲，我乜都 冇啦，嘥撚氣啦！嗰啲人唔係嗰啲僆仔根本咧變啦，你係改唔翻轉頭。筍哥，我一樣想同你講獵豹 DNA 理論。嗱，點講？同大家講呢個理論咧，我話俾大家聽，人啊本身去殺人嘅時候咧，有個機制咧係防禦你周圍去殺人嘅。第一，你去殺人或者做壞事嘅時候，你會心跳加速、手震，被道德框架鎖住，覺得嗰樣嘢係唔啱。你咧喺個心內生咧，會有一個好痛苦、定期回歸嘅掙扎喺度嘅。你想做又唔做，唔做又想做咁樣嘅。一啲真正嘅殺手，嗱，獵豹係一個真正嘅殺手，佢遇到獵物嘅時候會做咩呢？心跳減慢，但係嗰個壓力增加，佢個血壓會增加，心跳會減慢。咁你個心嘅跳速減慢，你個血壓增加嘅時候，令到你個解即係副解 powerful 咗，腎上腺素減慢分泌，因為如果腎上腺素分泌多嘅時候，你個人就會好騰雞啊，之前似冷汗又飆出嚟，佢冇嘅，好冷靜嘅情況之下去獵殺呢個動物。嗱，一啲變態嘅 serious killer 就一定係咁，你教嗰班僆仔就唔係 serious killer， 係根本已經變撚咗質噶啦，冇辦法翻翻轉頭啊，等於嗰條僆妹一樣，我屌你個老母啊！你唔好諗住個僆妹會驚或者 challenge 你嗰個咩佢嘅 attention seeking， 佢根本就係咁嘅人。 佢根本就唔放你喺眼。 係啊，佢根本屌你諗嘥撚氣，你同我鬥得啲咩？掟緊個僆妹同報警咋？阿 Sir 揸我個波，你都頭撚痕啦！阿 Sir 揸僆妹波， 係啊， 你頭撚痕啦！你真係邊度唔使去啊？屌你打官司啦，準備。 所以我覺得點講咧，即係其實我應該係唔係咁嘅，唔可以話佢哋係廢柴定廢柴。其實學校呢個地方本身係嘥緊有啲人嘅時間，即係可能你講真，可能我當3000年前，屌你尾，你可能手臂粗夠大力，女仔又夠大波夠靚，即係大家都喺個社會裏面可以得到一個殊榮。 啊、以前講緊喂，即係啲後生仔打機最主要係咩咧？張飛啊、呂布啊，點解咧？好打啊嘛，唔係因為讀得書多啊嘛。係咯，咁以前嚇邊啲女正啊？即係都係啲女都係，即係總之係以前咧，需要嘅能力係比較原始嘅。 係 呢班人出到社會，你諗下，好似我哋我啦，即係我、你知我讀書仔嚟㗎啦。即係同呢班人真係，如果喺沙場上面拼搏輸撚緊嘅，人哋一刀斬埋嘅時候，我仲同佢咧喂點解都死撚咗啦。咁但係就係學校呢個框架，係 in fact 可能真係唔係咁適合呢班。 唔係，仲有一樣嘢就係呢個社會唔係戰場啊嘛，因為社會嘅戰場武器已經變得知識啦。但係嗱，但係呢班人唔係冇用㗎，阿筍哥，我話一樣嘢俾你聽，我阿媽移民都好耐啦嚇，你都知啦，移民啦差唔多廿年都有。 英國啊嘛。 英國，我話俾你聽，英國咧喺邊啲地方 pick up 啲僆仔當兵嘅？中學、兒童院，同埋嗰啲叫做拘留所，即係嗰啲拘留所，即係嗰啲 training centre， 唔係拘留所。咁咧，佢哋咧，點樣樣去pick up 呢班僆仔當兵咧？邊個上堂最唔守規矩，打交最撚叻，記過最撚多，差佬差廚最撚多，全部拉撚曬去當兵。逢係咧，我即係我因為屋企附近啊，係啲即係我媽嗰邊屋企附近係一啲高層住宅區，冇人當兵。咁咧，你去一啲即係貧民區咧，一聽到你個仔當兵啊，個個都零零下頭。是攜仔先去當兵 哦，所以其實呢個美國嘅唔係英美咪美國啦，美國當兵嘅死亡率係好高噶嘛。 係啊，因為佢哋個用嘅方法係原始啊，即係佢哋嗱，我講一個美國嘅特種部隊你聽下。咁咧Delta 三角洲部隊咧，最主要喺邊地方即係 pick up 一啲人咧？即係三角洲部隊嘅組成先啦。嗱，三角洲部隊係全世界最精鋭，佢話嚇喺72小時裏邊，世界任何一個角落佢都可以抵達到嘅。即係總之喺美，即係總之就可以抵達到嗰度制止嗰件事件發生。咁咧呢班人咧叫 force team。咁咩叫 force team 咧？通常喺邊啲地方揾出嚟咧？中意打交啊，細個殺人放火啊，屌你咪周街捅死人嗰啲啊，就揾嚟做呢啲啊。佢哋咧個訓練形式係點咧？係隔離嘅，唔俾你出社區嘅。 即係阿蓋達咁樣。 係啊，即係唔俾你出社區嘅。佢哋仲有咧就係著一啲嘅 T-shirt 同埋一啲嘅紋身去做適應嘅。咁我知道咧，佢哋而家咧就係仲做咗一啲嘅marking 咧，就係你喺你個身上面咧帶一啲嘅衛星嘅定位儀，即係要你喺嗰個時間知道你喺邊度，因為佢哋嗰個訓練就係你唔使理乜，見到移動物體開槍就得噶啦。你總之殺咗佢，你就係一個英雄。你唔使你做乜嘢，上頭叫你去做嘅就係殺人，唔係叫你去做任何正義和平之類似嘅，乜都唔係，不擇手段殺人。所以你見美軍咧好中意嗰啲咩強姦啊、殺人放火啊之類似類就係咁，即係佢因為有班咁嘅人喺度啊，同埋呢啲人你唔好話啊係喎，佢哋好似破壞社會和平咁，喺另一個角度睇佢哋英雄嘅，即係可能佢今時今日喺美國殺人放火，梗係唔係英雄啦？屌你老母，佢去到巴格達啊，屌你老母去到嗰個巴勒斯坦啊、伊拉克嗰啲咁，屌你咪英雄啊！哇！我殺死幾億敵兵喎，屌你老味殺死幾百個敵兵喎，去到屌你老味亂槍掃射抌汽油彈，屌你老味強姦放火嗰啲，總之係呢邊係好做。 係咯，你其實講到啲歷史英雄，佢個項羽咁樣 啊， 即係佢。 佢 typical 你個變態佬啦。 係咯，即係佢嗰啲即係以前。即係喺呢個書本上面記呢個人係萬人敵噶嘛？ 啱啊！即係佢 typical 你一個變態佬，不過喺嗰個年代，屌你咩冇計啦！佢做緊 仲有靚女溝你喎，幾撚正？ 唔關事，因為你嗱喺嗰個圈子啊，即係嗰個範圍裏邊啊，你最直接嘅手段就係殺人。已經唔同而家嘛，而家我哋都殺敵，但係我哋而家用文明啲嘅方法去搶奪人哋資源咁解啫。 不如我哋換下個諗法。即係我哋講到呢度嘅時候，其實而家嘅後生仔如果唔讀書， 係 喺呢個社會裏邊，佢可以搞乜咧？ 嗱，呢個世界好多選擇。啱啱睇完大前言一講一番説話，新企劃參謀裏邊講邊啲老細通常會最失敗嘅，就係認為嗰間公司得同唔得，我唔得我就去跳樓噶啦。咁呢啲老細通常都去跳樓多啊。如果你發覺你自己個成就唔好，你就會諗下，第一時間諗下點可以避免最壞嘅情況出現，我先撤退。嗱，呢個大家要講，我再講多一次，避免喺最壞情況出現，我先撤退。嗱，你如果識得咁諗，你會有好多選擇。嗱，譬如一樣嘢，你好中意打人嘅，去參加泰拳咯，分分鐘做拳王啦，啱唔啱先？你上 咁啊 合法噶嘛？屌你咪砌你 冧家產！近排大家可以上 YouTube 度打呢個詠春VS 泰拳咁樣。有一個中國嘅散打王。 啊 唔記得咗叫咩和咁樣啊，哇好撚好打嘅，即係你見到佢係佢係即係喺打贏好多日本仔嘅，係世界性嘅拳王嚟嘅，係中國人嚟 嘅。嗱咁啊係咯，你中意打交咪參加呢啲咧？你中意殺人放火咩？買張機票去巴格達咯，好易嘅咋。你攞公援嘅，你試下兩個月唔食公援，屌你老尾，周街搶啊笠啊，之前潮夠買張機票去撚到巴格達，你見到嗰個美軍揸槍就得㗎啦，你去買個玻璃樽周街有一執啦，捅佢老母一條腰兩刀，搶撚咗佢把 M16，屌你老尾射死隔離嗰個，搶撚埋佢坦克車，屌你老尾衝撚埋你嗰個敵營嗰度，開幾炮，屌你老尾搞撚掂啦，看圖識字啊，而家啲軍火全部有曬 manual 俾你睇啊，即係。你中意做呢啲，咪去第二笪地方咯，啱唔啱先？你中意殺人放火咩？屌你老味，吉巴格達啱你啦，伊朗伊拉克啱你啦，嗰啲回教原教主義者掹爆菠蘿嗰啲又啱你啦，啱唔啱先？ 所以我覺得，如果你真係即係大家呢、這個即係真正係想做個壞人咧，最緊要唔好做一個假嘅壞人。 啱，你做一個真壞人就得㗎啦。你買張機票，嗱，我話俾大家聽，而家呢個世界好得意啊！自從有一個物流制度啊，呢、這個咩叫物流制度？24小時有運輸啫，係咁你又可以去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。而家世界各地已經冇死域噶啦，即係冇話一啲地方哇，屌你乜鬼域去唔撚到啊！屌你乜度度都有飛機去，北極都有飛機去。你話去呢啲地方做下壞人咯、啊，即係你話我中意打仗嘅，屌你老母，成日都想殺人嘅，買張機票去巴格達咯。你見到美軍隊夠冧佢就得噶啦，啲伊拉克人好撚中意你啊！屌你乜封你為英雄？ 咦？其實你咁樣講，即係。粗頭我都當係講笑，但係聽聽下我又覺得係真的。 唔係因為你可以有選擇啊嘛。 其實人生在世最緊要咩咧？發展自己嘅長處。 啱啊。 即係你唔可以將自己嘅能力表現出嚟，其實都係幾悲哀。 啱啊！嗱，我一個心理學家講過一番説話，我好即係喺內心裏邊掙扎好耐。一個藝術工作者，如果你係中意藝術嘅，我唔俾你發展藝術，你會好痛苦，因為你內心不斷有一個聲音話俾你聽，我想做嗰樣嘢。等於一個殺人犯，一個 serial killer， 我唔想去殺人。但佢內心不斷講俾你聽，你殺人好有快感，咁佢可能會殺啲小動物之類之類。但如果你真係想殺人嘅，你可以參軍，我國嘅軍隊你都可以加入㗎。嗱，我國有啲軍隊，你中意殺人啊，屌你老尾冧友嗰啲，你咪叫我國軍隊派去打美國佬咯，屌你老尾炸911啊，掹爆幾個菠蘿 嗰啲。國家係冇駐軍去美國㗎。 唔係，你可以做一啲間諜㗎嘛，屌你老尾去到掹爆人肉菠蘿咁樣。 真正嘅做法係呢個入美國證。 係啊，一去巴格達啦，屌呢啲地方就啱嚟咯，屌你乜戰亂頻繁，周街菠蘿，屌。 不過我翻翻前幾集就係、是，即係點解會頭先講真假壞人呢個觀點咧，就係、是。最重要就是你過到去的時候你不要熟悉 屌我告訴你聽啊，通常這些柒頭皮呢，即是剛才我們講的 topic 叫什麼，垃圾還是廢柴，通常這些廢柴呢講的兇狠做碌撚的，真的、即是你不要想屌你老尾啊，去到又怎樣啊，見撚到聽撚到槍聲啪一聲之後嚇撚到瀨屎啊、即是真正的恐怖分子或者真正的壞人呢，通常好像獵豹那樣很冷靜，同埋佢哋處理事件嘅時候好有條理嘅，通常都。咁你覺得啊做美軍嗰啲殺人放火嗰啲即係士兵仔咁啊 OK 咯，咁你去到你咪當軍咯，屌你有咩機槍埋咁掃咯。我曾經喺國際電影節，大家買啊，而家你喺有啲嘅即係 VCD 鋪都買到一張叫《戰地記者》呢張碟，我好希望大家買嚟睇下。冇嘅，百老匯電影中心有，但係法文版嘅。咁咧，佢咧嗰張VCD 或者 DVD 叫做即係《戰地記者》，講咩咧？在戰地上面一些軍人，他拍著他真正做事的時候會是怎樣，他試過拍一班美國士兵，那你炸那些平民的屋，真的跟流羅場也沒有分別，因為他怕裡面有賊，他怎樣呢？放火，即是他即是裡面怕有人開槍，那他有坦克車掩護的時候做什麼呢？放火，就燒了這些東西，那有人出來就啪啪啪啪啪啪啪開槍，那之後到真的有人開火，那邊就叫他坦克車開火箭炮你同流浪嘅分別啫，佢根本都唔知道裏邊係乜人，咁之後再 call 人，你咪抌搭速彈咯。即係佢裏邊死嘅原來發覺係咩咧？細路仔、婦孺。咁戰地記者影咗好多相，即係揭露美軍呢啲咁嘅暴行。咁佢出撚象，即係佢哋你中意做呢啲嘢，你咪加入美國籍咯。去到合法㗎，即係你冇諗住犯法，分分鐘有勳章頒俾你啊！ 呢個軍事法庭會審嘅，如果你亂咁大，所以你應該最好咧唔好加入美軍。 我告訴你聽，筍哥，軍事法庭會審，但軍事法庭是不讓人去聽審，以及不讓有律師代表，通常軍事法庭審完之後都是暗揀放人，是 嗎？ 不是你去當軍，我屌你老母，我為國捐軀殺人，你叫我坐監，我屌你老母，你聽出來你都不會去， 軍 人是沒有紀律可言的，一去到搶 奸乜都做啊！即係呢啲你唔好諗住話軍人係為國捐軀啊，之前之類冇呢啲嘢噶。即係嗰陣時，我聽教我嗰、那個，即係喺嗰個唔知咩戰艦上面做嗰、那個，即係阿 Sir 講，我話係咪好偉大啊？之前唔係㗎，喺架船度發生最多係咩咧？雞奸同埋打交 嚇，屌屎忽啊！ 係啊，屌屎忽同埋打交，日日發生啊，根本都。 不過我為咗平衡我哋呢個觀點，令到呢個節目可以長存落去咧、啊，我都係勉勵香港嘅中學生聽呢個節目嘅學生仔咧。俾心機讀書 嚇，唔係，如果你俾唔守心機讀書，你咪去一笪自己發展到嘅地方咯。嗱，好老實講， 我要平衡觀點啊。 哦，唔係嗰啲啊。嗱，譬如你而家話啊，我冇心機讀書，我想發展自己嘅事業。大陸而家好大嘅，真係好大。火車飛同埋飛機票都好平。你話我撈唔掂呢度，我唔知有咩出路，上去大陸蒲一陣。嗱，我唔係叫你話屌你諗乜日蒲夜蒲蒲巴嗰啲啊，上去大陸睇下咩發展空間。你在香港仲有少少嘅國際視野，少少啊，唔多啊，話俾你聽。 你點會期望而家啲僆仔會有國際視野啦？唔係咁鳩噏啦， 定時入雞咯。 我當你乜撚嘢都冇咧，但係都唔好講笑啦。即係筍哥，我呢個下個月已經喺上海發展緊啦，已經、即係要離開大家一段時間啊。呢、這個冇啊，我覺得而家你真係真正係真正要揾自己事業，一定要行上大陸。 係啊，因為。你香港已經是變成一個咩嘅社會呢？我舉一個例子，以前香港人好自豪，就係話香港是一個地方。嗱，香港是一個地方，我哋點睇香港？差不多是一個國家咁樣，我哋可以有一個經濟嘅自給自足。我話俾大家聽，融合咗啦，而家我哋唔可以再留喺香港嘅視野，等於美國嘅紐約。嗱，我講埋呢度先 cut 機啊，阿筍哥。世界上有三笪地方是最難揾食，第一美國的紐約，第二亞洲的東京，第三是亞洲的香港。如果這三笪地方你都找到食的話，你是世界上的尖子。但我告訴你，現在有一笪地方如果你在上面找到食，你才是世界的尖子，上海。 我都覺得是，所以我就回上海。 那好了，大家我們現在講到差不多了，好了，跟大家說聲拜拜了，拜拜。